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88集。司徒锦摇头说道， 你娘和你哥哥和你有血缘关系，你们有天然的亲近。你师父看你长大，教你技艺，与你如父。可我和明月不一样，他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依然想要和他走下去，长长久久，永不分离。一个人不会想要和朋友一时相守的，想要相守的，一定是夫妻。 夏侯炼愣了很久，想要相守，便是喜欢吗？他其实没想过这个，从小到大，他还没有遇到过什么想一起过一辈子的女人。可是，他忽然不可抑制地猜想，若是和沈珏呢？他想起司徒锦说的热腾腾的米饭，热腾腾的汤，他没见过司徒娘子，可那一定是个很温柔的女人，大约梳着堕马髻，戴着明月裆，身上穿月白色的衫子，天青色的马面裙。司徒锦冒着风雪骑马回到家，推开门，那个温柔的女人笑盈盈地迎上来，温声问她冷不冷。恍惚间，回家的男人成了他自己，而迎上来的那个人成了沈珏。不对，沈珏不会做饭。夏侯炼用力咬了一下舌头，回过神来，摇头道， 那我还真没遇见过。 司徒锦伸手碰了碰月光，又道， 而且你喜欢的那个人一定是你这辈子遇见最好的人。明月就是我遇见最好的姑娘。 夏侯炼又想到自己，他没有遇见过什么好姑娘。沈珏呢？那家伙大小姐脾气，不会缝衣服，不会做饭，也不会扫地，要是娶回家，那就是娶回一尊大佛供着。可是好像供着也挺好的，反正缝衣服做饭扫地他都会，要是有钱还可以雇仆人。夏侯炼不由自主地想起沈珏浓丽的眉眼，心忽然间就漏跳了一拍。牢房外面传来打惊的声音，堵堵的一声一声，按着紧凑的节拍，恰好把他惊醒。不对不对，沈珏也是男人，就算是太监也一样是男人，怎么能娶回家？他用力甩了甩脑袋，把这些不干不净的念头甩出脑子，扭头看司徒锦。他仰着头望窗外的月亮，大约是在思念他的娘子。夏侯炼想了会儿，觉得还是不要跟司徒锦一块儿睡得好，从地上抱了一堆稻草铺在对面，躺下来辗转反侧许久，也没有睡着。他扭过头问， 你知道都主的打算吗？ 不能说。 司徒锦指指墙壁，意思是怕隔墙有耳。 别担心，都主不会有事。 夏侯炼回过头，侧过身面对长满煤胎的墙壁。他其实不是担心，他就是突然很想。他猛地反应过来，他突然很想见见沈珏。三日后，夏侯炼和司徒锦被押到午门外。天凉了许多，周遭的叶子都落光了，瑟瑟秋风牵着人的衣角，流连忘返。不知道沈珏穿够衣服没，不要又着凉了，夏侯炼默默地想。锦衣卫大汉将军已经排好了阵仗，前头已经做了刑部尚书、大理寺卿和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清一色的老头子，大红仙鹤补服，花白胡须，拉长一张老脸，端端正正坐在上头，后头支了一面明黄色布帐， 隐隐绰绰有个高髻大袍的女人影子。 是太后。 夏侯炼低声道。司徒锦点点头。 一会儿不要慌，若是问你是不是无名鬼，抵死不认便可。 正说着，沈觉来了，锦衣卫拥在他身后，却没人敢压着他，仍是一袭织金装花夜纱，描金乌纱帽。夏侯炼和司徒锦都跪着，只能看见他流利的下颌线条，垂着一束殷红的祖缨。夏侯炼望着他，他的目光也掠过他，相接的那一瞬间，仿佛交换了心神似的，两个人都略定了定心。沈觉收回目光，负手站在当中，眉眼间自有一股睥睨的傲气，那样挺直的脊背，高挑的身条，又是那般精致的眉眼，天生就是让人来仰望的。只这么远远望着，夏侯炼在某一个一闪即逝的瞬间，忽然就领略到了那名为恋慕的味道。沈觉朝上手行礼，声线清朗，如玉石相击。 罪臣沈觉见过诸位大人。 他看了眼身后的部长，再次作揖道： 见过太后娘娘。 不必多礼，我就是来凑个热闹，不用理会我。诸位大人，还是快开始吧，莫要耽搁了时辰。 太后在布帐后发话了，朱宸公朝太后拱了拱手，正中间的刑部尚书说道： 传徐若愚。 夏侯炼一惊，徐若愚还活着？几个锦衣卫抬着一张担架，将一个躺着的人抬了过来。那是徐若愚，他已经失去了双腿，被削去了一截，只剩下半截短短的身子和大腿，挣扎着从担架上下来，朝朱宸公叩首。 卑职东厂陈子科徐若愚，状告司礼监掌任东厂提督沈觉，勾结伽蓝逆党无名鬼，杀父王，逼疯皇后，谋害先皇。 徐若愚字字咬入骨髓。 论其罪，当五马分尸，刨尸市井，曝尸百日，全是其肉。 此言一出，满堂皆惊。堂下围坐在旁的陈宫皆目瞪口呆，四下里鸦雀无声。夏侯炼心中一颤，紧握双拳。司徒锦察觉到他的异样，低声道： 怎么了？ 夏侯炼摇摇头，紧紧盯着堂上的徐若愚。徐若愚脑门上都是汗，鬓发粘连在脸颊上，脸苍白得像死人的肉。毕竟失去了双腿，仅仅休养了三天，身子虚弱得紧。两个太医提着衣箱在外面候着，就防着他突然昏倒。刑部尚书勉强平复了惊讶的神色，朝徐若愚说道： 你可知谋逆是何等大罪？沈长臣分明是救驾功臣，怎么又成了谋害先皇？将你所知速速从实招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